常在忙得很，无限谈笑，只觉一脸足尘。并有数次把你冷落，忘掉情调气氛，举动就似即将变心。今宵坚决，自我抛开繁忙，抱着午夜，停在那星河旁。然后重新当天那爱世，灵魂肉身都跟你讲。当世界无玫瑰，处处变枯萎，你亦是绝不可替，仍是我的依归。当世界无玫瑰，只了收。我亦愿为新年你留低，同寻人生光辉，同承受风雨季，皆因你曾是我心中一切。时间共你倚着夕阳，但你却也早晚照样摇电来问我好，总是为我关心设想。今宵坚决，自我抛开繁忙，抱着。在那星河旁，紧靠你旁，然后重新当天那爱世，灵魂肉身都跟你讲。当世界无玫瑰，处处变枯萎，你亦是绝不可替，仍是我的。当世界无玫瑰，只了收尽洗，我亦愿为新年你留低，同寻人生光辉，同承受风。